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不平等行政协定修改国民联代16号要求环境部公开对美军基地污染情况的调查结果。